第149章，二号休息处。尤霍苏醒于那年年尾，紧急救治结束后转到了慕尼黑，在那里继续疗养。又过了四个月，反反复复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秦秋终于脱离了危险，在系统内的医疗中心睁了眼。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系统发布公告解释为严重 bug， 然后将所有考生圈禁于休息处，监考官呢圈禁于监考区，关闭了所有考场，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自我检测与调整。主控中心的修复期过去后，系统将手伸到了监考官身上，原本的排位全部废除，所有序号打乱重来。楚月被摘了监考官头衔，调去了最偏僻的休息处。他并不意外，毕竟早在很久之前，他就和 A 讨论过造反的下场。其他跟他们相熟的监考官，远调的远调，下贬的下贬。系统就像得了疑心病，动来动去，动得最多的全是初始监考官，因为他们是对他最熟悉的人。监考区因此流言不断，每个人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，考官 A 和考官 Jane 究竟怎么了。鉴于二人对外总是表现得水火不容，所以在大多数人的猜测中，总是一个人做了什么，而另一个人竭力阻止，最终两败俱伤。也有极少数几个人说没准儿关键时刻会联合一下。直到系统陆陆续续将考官 A 的痕迹清除，又将秦秋的排位定为了001，种种猜测终于戛然而止，因为已经用不着猜了，这个结果就能说明所有。 还没出医疗中心，秦秋就成了很多初始监考官的眼中钉。考官 A 曾经的好友高奇终日酗酒，浑浑噩噩，有次喝大了还差点大闹特护病房，很快就把自己混成了监考官里的吊车尾，排名1006。不久后，系统从考生中抽调了一批人加入了监考官的队伍，一位军校出来的姑娘张口就要求去001那组，但没能如愿，她最终被分去了第9组，带着一个人的嘱托进入监考官的上位区，编号021。一个月之后，秦秋出院，成了新任的主监考。系统从考生中筛选出了第二批新考官，那个被秦秋释放出来的系统碎片就混在其中，他成了001最早的下属之一，编号154。又过了数月，考生文远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抽调为监考官，同样成为了001的下属，编号922。从那天起，不论主考官001走到哪里，一旁永远有着两位的身影，他们跟着秦秋处理着主考官日常需要处理的事务，开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会，看过满屏堆积成山的记录和文件，走过200多个考场，然后某一天在随机挑选考场的瞬间，154在无数待考的人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毫不犹豫地把监考目标定在了那里。那个考生叫尤霍，是被系统除名的考官 A。 系统里的时间是混乱的，常常是在考场里熬过10天，回到休息处日历才刚翻过一页。一号休息处已经转到了深秋，二号可能还是初春，只有站在监考区的大街上才能看见时间流转的影子，因为这里受各个考场的影响最小，日月和现实几乎一致。监考官们都已经习惯这种混乱，人在哪里就按哪里的时间来算，说日月分秒都会看一眼手机，但当他们说到年，一定是以监考区的计时为准。 那个山中的夜晚，秦鸠拿着一张违规通知单，在风雪之中推开猎人木屋的门。一屋子考生惶惶不安地看着他，唯独一位例外。秦鸠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人，在橙黄炉火的映照下，就像一捧误入的风雪。那一瞬，距离他们分别已经过了三年。三年对游惑来说是眼盲时难以计数的漫长日夜，和后来独自度过的700多天。对秦鸠来说，算上考场和休息处的那些，一共有2000多天。2312天，他们相遇在寒风朔雪中，以为是初见，其实是重逢。回忆纷至沓来，一丝不落的全部挤入胸腔，心脏胀得发疼，说不上来是太满了还是太重了。核心区的火被154关在门后，但热浪不减，也许是温度太高了，刚刚的火也太烈了，刺得人眼睛酸涩滚烫。游火低着头重重地呼吸了几下，垂在身侧的手捏紧成拳，空气涌入肺腑，却并没有让心脏变轻。满足和疼痛同时存在着，互相挤着，无处安置，无法消融。他闭了一会儿眼，再抬眸，就见秦鸠仰着头，突出的喉结在脖梗间滑动了两下，某种沉重的东西包裹着他，像看不见的火，很快就会烧过来。秦鸠终于看了过来，眼里一片红。 哥，你的手。 游火低头一看，他的右手手背一片血红，那个每隔10秒一回的清扫程序又启动了，红光移了过来。他的手背刚被触碰，鲜血淋漓，而他在那个瞬间满眼只有秦鸠，居然感觉不到痛。另一个人的体温包裹过来，先出去。秦鸠嗓音很哑，滴滴响在他耳边。下一秒，他们就踩着红光的尾巴撞进了第三扇门。门里的情景和记忆中的主控中心完全不同，游惑没有看到那片熟悉的树林，也没有看到刷着 NA 字样的金属堡垒，更没有远处城市的虚影。这看上去就像一个半封闭的实验室，一边是屏幕和简易化的主控台，另一边始终笼罩着一团雾。 你们那次事情之后，主控中心就切割了，最核心那些都不在这里。 154一边解释，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开一条直通休息处的路。记忆恢复只是一瞬，消化却要很久。那几分钟的时间里，所有记忆有变动的人几乎都是混乱的，变动小一些的还能回神，变动大的比如922，全程被余文和老余拖拽着走。他们分了三批，终于在第三扇门里汇合。楚月眼里也有一圈红，他看了一会儿秦鸠，又看了一会儿游惑，轻声问： 还好吗？ 他们点了点头。游惑听见自己说了一句什么，楚月长长吐了一口气。154在忙碌中抽空回头看着这边，又问了一句什么，他也回答了。游惑和秦鸠看上去一定很冷静，以至于老余和余文担忧地凑过来看了他们好一会儿，又放心地让开了。但实际上他们后来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游惑全无印象。他只能感觉到身边站着一团烈火一直在烧，他自己恐怕也一样。游惑和秦鸠只是在人前收敛了所有私人化的情绪，紧紧压着。这件事对别人来说也许太难，对他们而言却不是。 因为很早以前他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条通往休息处的路很快就打开了，顺利的出人意料。一五四皱着眉反复咕哝， 奇了怪了，却没有触发什么警报程序，也没有太复杂的防御，不应该呀、啊、 正常情况下会有多难啊？ 不是这么说的，毕竟平时不会有什么胆大包天的人在这里乱来，所以啊，谈不上有什么正常情况。但是我以为系统起码会开几个额外的攻击防御程序的，但是没有。 一路过来，一五四一直以最快的速度清除痕迹，不排除是他清理的太及时了，而他们几个运气又足够好，所以系统最终定性的麻烦等级不高，也就没有费太大力气。但是这个可能性真的太小了，一五四更相信系统是故意的，系统有别的打算。不过眼下他们没有多余时间考虑这个，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回头是来不及了，也不符合他们的性格，不如按照计划继续走下去。他们陆陆续续穿过那团雾，在那个过程中，一五四都悬着一颗心，生怕走到一半系统突然醒悟，切断通道，把他们分散开来。事实却没有，他们依然很顺利。众人从浓雾中钻出来，看到的是银灰色的高楼、金属塔、大片仓库式的建筑，中间码着一些简单的牌楼，乍一看就像是学校或部队的宿舍。那些牌楼外面箍着院墙，墙外挂着金属牌，刻着黑色的字，休息处中心旅社。余文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张着嘴愣了半天才问， 这是几号休息处啊？干什么呢？ 二号，也被称为武器库。 你是让我们来搞装备的吗？ 装备是一方面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， 一五四解释说， 还因为这里比较特殊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游惑抬眼看向了更远处，那里三栋银灰色的高楼夹着一架钢筋和金属皮打造的塔楼，是这里最有标志性的建筑。很久以前，游惑还是考官 A 的时候，常会眺望到这些建筑在烟雾中的影子，不过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曾经的主控中心。每一次穿过那片树林，穿过那圈金属网，走向主控中心的金属堡垒时，游惑都会朝天边看一眼，那里有高楼的虚影，常会让人想到清晨被雾笼罩的城市。那片虚影就是二号休息处。游惑上一次这样远眺二号休息处是在三年之前了，他手里捏着局部自毁的程序按钮，前面是弥漫的硝烟，背后是大片的血。他在天光中闭起眼，按下了那个按钮，激烈的刺痛在眼睛里面乍然绽开。游惑在那一瞬弯下腰，片刻之后又重新站得板直。他抿着唇，在接连不断的疼痛中睁开眼，天光正在变暗，远处的高楼虚影已经变得模糊，他很快就要看不见了，但他知道在废墟的另一角有人还在等他，他需要好好的走过去，在光亮彻底消失前再看一眼。 特殊在哪儿？ 余文还在叽叽喳喳的询问。 特殊在这里曾经可以连通主控中心，只要你有权限并且知道路。 一五四的解释依旧很耐心。 真的？那我们现在去弄点武器啊。 余文有点激动。 还不行，他们现在都算黑户，一进武器库警报声能响成片了。先找个地方落脚吧，过一点时间。 一五四带着众人绕过正规旅社，穿过两片废弃的区域，走到一排破败楼房前说， 这是以前的旅社， 看着破，里面其实还行，水电我可以给你们开。 旅社？那怎么变成这样了？ 因为这两位当初造反的时候，从这里弄了不少武器进入主控中心，走的就是旅社那条路。 154指了指秦鸠和游惑说， 系统一怒之下就把这边给报废了。 那现在还能从这里去主控中心吗？ 想得真美。当然得重新找入口了。 你确定还有入口吗？ 杨叔说， 如果是我，我就打死不用了。 所以你不是系统，主控中心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军械火力支持。对系统而言呢，重新开一条入口的风险甚至比以前还小。先在这里凑合一晚吧，我开了屏蔽，等人齐。 众人陆陆续续上了楼，154把所有房间都开了，灯光和哗哗水声同时出现，他们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懈，积攒已久的疲惫感席卷而来。922还很茫然，154看不下去，把他拽进一间房。整条走廊忽然安静下来，所有别人都走了，只有游火和秦鸠。视线相触的瞬间，那捧火瞬间就烧过来了。从当年的考生秦鸠拿着资料盯上考官 A 到现在，他们相识5年。可实际上，这5年将近4000天。相当于现实10年之久。4000天里，他们同在系统的时间不到一半，有交集的日子不到600天，相处的部分更是屈指可数。秦鸠狭长的眼睛半合着，陷落在眉骨和鼻梁的阴影里，依然能看到眼底一片通红。他声音低哑地说，我4年前就来过这些地方，做过这些事，我居然忘记了。大考官这么好，他居然忘记了，还忘了2次，其中一次对方都记得。游火低头看着秦鸠，浅色的眼睛天生带着冷感，此时这种冷感之下又含着2份少见的人间烟火。 不成，我很久以前有人触碰着他的眼角说过， 大考官，你这里还会难受吗？等离开系统，我陪你再去查一下眼睛。 后来这个人离开了一段时间，再回来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剩他一个人记得了。再后来，当他有一天离开了系统，住进医院，由医生给他蒙上眼睛，连他自己也把那句话忘了。只是在漫长的黑暗过去后，解开纱布那一天，他站在疗养院的窗边，看着天光从刺眼到平和，忽然觉得身边少了点什么。那是一个年末，他听着护士小姐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说，圣玛利亚广场那边很热闹，不过除了那里，其他地方都开始冷清了，商店总不开，新年要到了。疗养院外是空空的街道拐角，他看着那边，有时会觉得有几分熟悉。小护士问他为什么走神，他说没什么，他只是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样寂静的街道，明明还没入夜，街上就已经没人了。那应该也是一个新年伊始，外面下着雪，他大步流星往住处走，就像是想回去见一见某个人。万幸，兜兜转转这么久，他还是见到了。